来自花儿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的是糖，嗯，没错，在一起的时候呢，连吵架都会觉得是甜甜的啊，甜蜜蜜的，对不对？而这首歌当中的糖呢，也代表的是一种健康的生活的态度，是吧？太苦的日子呢，会使人沮丧和失望；过甜的日子呢，容易让人不识甜为何物，不懂得珍惜。也许生命的最佳状态呢，就是不回避烦恼与苦难，而学会给自己的生活加半勺糖，在若有若无之间呢，体味生命的香甜，领悟甘苦参半的人生真谛。什么？好了，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也很好听 ，Don't You Worry Child， 掌声请。 There was a time I used to look into my father's eyes. In a happy home, I was a king. I had a golden throne. Those days are gone. Now the memories on the wall.The songs from the places where I was born. Upon a hill across the blue lake, that's where I had my first heartbreak. I still remember how it all changed. My father said, Don't you worry, don't you worry, child. See, heaven's got a plan.Don't you worry, don't you worry now, a time I met a girl of a different kind. We ruled the world. I thought I'd never lose her out of sight. We were so young. I think of her now and then. I still hear the song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中国都在聆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那最近这几年呢，各种类型的综艺节目呢，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让我们是眼花缭乱，也是目不暇接。但是呢，也是一件好事情啊，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很多实力派的歌手。爱唱歌的人呢，永远都是最美。一首首的老歌新唱，让我们在感受音乐魅力的同时呢，而且让我们同时感怀了年幼时候的美好时光。经典永远都是经典，老歌新唱，经典再现。我们来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曲，来自许茹芸翻唱的《爱情三十六计》。贾秋清。 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 是谁开始先出招？没什么大不了，见招拆招才重要，要爱就不要跑。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爱情三十六计，随时保持美丽，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不必声明合照的关系，不用故弄玄虚，故意装神秘。哒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啦啦。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啦。爱是一种奇妙的东西，会让人突然不能呼吸。我需要一个人静。究竟什么该放弃？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爱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不必声明和他的关系，不用故弄玄虚，故意装神秘。爱就不要怕，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爱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爱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 爱情三十六计，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翻唱的。许茹芸呢，唱出了她自己的感觉哈。那说到爱情的三十六计呢，我想呢，现在很多人呢，谈恋爱也是用各种各样的伎俩来经营自己的爱情。但是呢，想想你的初恋，在你的爱情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可能是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想法的哈。所以你可以脑补一下当年的电影，或者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看到的一个男孩，或者是一大群男孩抱着吉他在宿舍楼底下唱着歌给那位心仪的女生的这种场景。哇，那所以呢，当年在爱情当中的那些纯粹和美好都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留恋。好，所以呢，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呢，也能够让我们找到曾经的一种感受，来自反光镜乐队带给我们的嘿姑娘，听听看吧。

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新房二手房更全小区覆盖，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 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了，世界茶饮放开加盟了，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 腾飞区体验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北欧华彩，悦享新春。指挥大师法比奥·路易斯领衔丹麦国家交响乐团3月14日登台国家大剧院，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序曲，铿锵旋律激起滔天巨浪，丹麦作曲家尼尔森第五交响曲，动人音乐勾勒童话王国，打击乐演奏家李彪加盟演绎郭文锦经典作品《山之祭》，彰显山河磅礴，颂赞生命可贵。详情请咨询6655-0000。 总有些感恩深藏心中，老板的信任，老师的教诲，朋友的扶持。这一刻别让爱总藏心中，是时候举杯邀友，让酒和故事沉淀当年的味道。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音阁8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晴转多云，预计最高气温10度，午后有2-3级渐4级偏南风，空气比较干燥，请注意做好防火工作，并且注意保湿补水。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渐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渐4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是一川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今年4月15号正式开幕。据主办方透露，《X 战警》系列的8部影片将打包亮相北京展映的系列饕餮单元，其中此前未能引进国内的《死侍》将以未删减完整版首次在北京放映。此次 X 战警系列将以套票形式一次性打包8部影片，包括正传3部曲 X 战警、 X 战警2、 X 战警3背水一战，前传3部曲 X 战警第一战、 X 战警逆转未来、 X 战警天启，以及2部外传死侍和金刚狼3。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还在热映当中，又一部印度电影《起跑线》宣布定档4月4号上映。影片讲述了一对印度父母给孩子择校的曲折经历。如今印度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市场上的新亮点，而这部刚在印度掀起观影风潮和社会关注的话题佳作《起跑线》有望延续这份热度。《起跑线》取材自真实事件，导演萨基特·乔杜里以择校为切入口，辅以轻松而不乏荒诞的叙事手法，层层揭露印度教育体系的问题。影片在印度上映后表现不俗。随着电视剧《老男孩》开播，吴征机长刘烨近日接受媒体专访，谈到剧中的角色，刘烨表示吴征是一个性格洒脱善良同时比较自我的人，这个角色其实和自己很像，这也是他接下《老男孩》这部戏的原因。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方向，北五环来广营桥到奥林西桥东向西方向，以及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所以呢，我觉得当自己失眠的时候呢，一定是心里面有事情没有解决。所以呢，那既然睡不好的话呢，就好好的利用这样的一段时间来梳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啊。也许呢，把很多事情想清楚了，我们的睡眠自然也就回来了，是吗？但是呢，你要时刻开导自己，所有的事情不是我们自己都能够解决的哦。所以不要让自己在这个迷宫当中绕来绕去，总是绕不出来。放下，休息，再出发。这才是正确的，是吧？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也很好听，也是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如歌是张杰为古装电视剧《烈火如歌》献唱的主题曲。唯美动人的旋律配搭张杰细腻动情的演绎，为剧情留下了很好的注脚。词作者段思思在歌词里埋下了七句感谢，每一句都是唯美浪漫的情话，所有的情话只为唤醒曾经。爱如诗，人如歌，唱出了苦涩，也唱出了深情。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张杰如歌。 事没说完，回头看梨花一落千山，我至少听过你说的喜欢，像涓涓温柔途经过百川，若遗憾遗憾，若心酸 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我是春辉。我们说呢，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品质啊，就是自信啊，它能够挺直你的脊梁啊，就算背负千钧也不弯腰；它能够接引你的眼神，哪怕是烟雾迷蒙，也不会让我们感到迷茫。自信的人呢，即使看不见远方，但是你的心中也会有远方的模样；即使看不到希望，他也知道只要自己努力，就会向梦想靠近。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送给在梦想道路上一直为自己拼搏、努力和奋斗的人吧。来自大鹏带过我们的《煎饼侠》。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是谁写的诗？和我有什么关系？蝙蝠蜘蛛还是只蚂蚁，星爷说没有梦想就都是咸鱼，冒着风雨吃套煎饼看一场电影，这样的一天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些事情我不忘记，就像我忘不了你，每当黑夜来临，就在我心中冉冉升起。心念不能伪装。 那这首歌你用心听呢，会发现这个社会呢绝对不缺那种平民逆袭的一种现象哈。可是呢，又会有多少人看到了他们背后的艰辛呢？所以有的时候呢，勇敢不代表不紧张，为了明天能够有希望的曙光，远方就在我们的心里，路就在我们的脚下，你明白了吗？好了，这一个小时的满满的正能量呢就传递到这里了啊。我们希望呢每天的节目都能够让大家迷茫的心可以豁然开朗哈。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了，我是春晖，今天是周末，再次祝愿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春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那明天呢咱们再会喽，拜拜。 心跳动，我找到心痛，没有你我发现没有梦，我的心多了一个黑洞。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Dis-moi que si tu es là, ce n'est pas juste pour mes jolis yeux. Dis-moi qu'au-delà de ça, il y a d'autres raisons qui te rendent heureux. Dis-moi si tu aimes bien nos paresses et nos matins d'amoureux. C'est un début, mais que tu